你要他治脸的话就必须付出比较高的代价哦，买药的代价就是。那这个再来这个眼睑下垂啊，它这眼睑下垂就是我们说这个肌无力嘛。那一般中医一开始想到的就是这个补中益气汤嘛。那可是提不动的时候，那我通常补中益气汤提不动，我就会想到用平胃散破阴石啊。但是呢，但是上次有一个同学昨天有一个同学下课跟我讲说，啊老师啊，我有个同事啊，他眼皮垮下，我用平胃散把他医好啦，啊就是蛮高兴的。但我看到同学那种高兴的表情，我又觉得这样教不好啊，因为天底下这个方这个东西也不是只有平胃散一个方哦，也有其他的路子啦。那他这个地方他是说，他看到这个患者，他觉得说眼睑呢是足太阳膀胱经哦的这个起点，所以呢他从膀胱经的气去处理，就用桂枝加葛根汤处理掉了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以后再看医案的话，等到有一天我们看到少阴篇的那个麻黄附子细辛汤医案的时候啊，又有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来处理这个的。因为麻黄附子细辛汤是破九窍阴石，对不对？不管你皮阴石，你就眼睛阴石就对了啊，那就是另外一条路子啊。所以这很多条路子都要看不同的主症来选择。所以呢在这里就是至少我们看到说啊，桂枝加葛根汤用来疏通太阳经啊，这样的还是有意义的。那下面这个荨麻疹呢，那就是遇风加重，全身肌肉不舒，所以这两个主症呢让人看得出来这个人是太阳经的不通畅，所以用桂枝加葛根汤。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，那我们下一次下礼拜来的话呢，我们就从后面的葛根黄芩黄连汤开始上医案啊。然后上了葛根芩连汤的医案以后，我们就继续来上条文啊。那就不好意思今天晚一点下课。